半个小时后，费雷从包间里出来上洗手间，刚推开门就被人一脚踹跪在地上。 他妈的谁啊？ 晕头转向的抬起头，费雷刚想开口骂，乔家捏着他的下巴把人按死在地上。 认得我吗？ 因为喝得太多，死到临头了的男人一时半会儿分不清楚状况。他挣扎着哼了几声，终于勉强看清了眼前这张脸。 乔家， 打过几次照面都没打过招呼，今天特地来找你聊聊天。 乔家这句话说完，一拳就问候上了费雷的脸。他这一拳下手不轻，费雷一头撞在洗手池边上，狼狈地趴倒在地。他错愕地瞪着眼睛，不懂乔家这是要干嘛。 我操你！ 话没说完，乔家又抓着他的头发，拖着撞到旁边的镜子上，哗啦一声，镜子碎了一地。费雷一按头，满手都是血，他气急地扑过去。 你大爷的乔家，你要是疯狗吧，你随便乱咬人。 但是乔家根本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揍人。不要说费雷现在喝酒喝得像个废人，就算是他清醒的时候也挨不过乔家几拳。所以前后不过也就是几分钟，费雷已经满脸血的趴在地上，连哼哼的力气都没了。乔家蹲下来， 我问你，屁鬼是怎么死的？ 地上的男人只能哼哼，意识混乱地摇着头，没耐性地直接抓着对方头发，让费雷抬起头。乔家的眼神冷得没有半分温度。 我再问一次，屁鬼是怎么死的？ 他换货。 这次费雷总算是挤出一句话。他被打得浑身哆嗦，一只手扒着乔家的手腕。 乔哥，你放过我，你放过我，我错了啊！ 屁鬼是不是你找人撞死的？ 这句话乔家问得咬牙切齿，他手上加重了几分力，直到听见费雷的哀嚎。这次费雷也不敢不答了，他斜着撑起身子，小心翼翼地看着乔家的脸色。 是有人交代我让他走货，后来他染上毒瘾，就开始换货。我只说要人教训他一下，我不知道。 后面的话无非就是一些废话，乔家根本没有耐心听完。 交代你的是谁？ 这次费雷却没开口。乔家晃了晃他的头，发觉对方没有反应，于是不耐烦地轻咳了一声。 雷哥，我现在是耐着性子不直接弄死你，有话你最好痛快点，不然我会让你很不痛快。 费雷应该很清楚他现在是跟谁混的，要说乔家现在动手沾上人命，道上没多少人会怀疑，所以费雷抖得更厉害了。就在乔家的耐性快要用完的时候，费雷终于用小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吐出这个名字。 是黑豹。 操，我一定是跟名字里有黑字的人犯冲。 修理完费雷，乔家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快亮了。他开门的时候，郭林正在打电话，听见开门的声音就回头看他一眼，刻意压低了声音，没多久就把电话给挂了。乔家看他这副反应也没有多问，把钥匙扔在边上。他直直地走到沙发旁边倒下去，完全没有交代的打算。不过郭林显然不会放过他。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 刚才那通电话不是在汇报我的情况吗？ 乔家眼睛都懒得睁。郭林给乔家倒了杯茶。 我用什么途径了解你？跟听你说并不冲突。 你们警察是不是有审问人的癖好啊？明知道会让人不痛快还要刨根问底。 如果说你愿意主动说，自然就谈不上审问了。 操。 被郭林堵得没话，乔家翻了个身。 以前一个跟着我的小弟死了。 劈鬼？按照你的行事风格，总归不会去报警的吧？ 哼，报警有什么用啊？我家里就窝着一个警察。 我现在还在停职。 事实上，就算他没停职，这种案件也不是他一个缉毒警负责的范围。乔家早知如此的耸耸肩。 所以我说的没错了。 不过，如果说你想帮你的小弟报仇，我一定不会放着不管。 管不着凶杀案，他这个做警察的总还能防止罪案发生。郭林把杯子放下，很轻地拍拍乔家的后背。 起来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怎么彻底解决掉我们身边的麻烦。 你说的麻烦是指什么？ 所有。暴风、驼子李、黑豹，该算的账全算上。 郭林这几天其实都在琢磨暴风这伙人该怎么抓。之前跟沈军通过电话，队上现在对驼子李和暴风都已经严密布控起来了。根据他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，对驼子李实施抓捕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沈军依然有野心想把暴风拿下，所以选择了暂时按兵不动。而具体到怎么才能抓住暴风的小辫子，沈军把这问题丢给了郭林。 当初你信誓旦旦跟我保证没问题，现在出了问题，你就得给我想办法解决，需要安排上的配合尽早给我汇报，再给你几天清闲时间，给我想个办法出来。 郭林当时既没答应也没推拒，只是可有可无地嗯了一声。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乔家这边也出事了，现在所有麻烦赶在一起，他就算想不答应也不行了。乔家听完了郭林的话，先是扬起眉看了他半天，然后摇了摇头。 唉，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想，你这种人到底应该叫盲目乐观还是自恋自大？你想怎么抓呀？冲进去一手靠一个，那你还少一只手啊。 难道这群人会蹲在那儿等他郭警官一个接一个排排坐吗？他上头那么多人，花了这么多时间都没辙的人，在郭林的眼里简直就跟动动嘴皮子人就进去蹲大牢了一样。 或许两者都有。 郭林从善如流地笑了一下，然后敲了敲面前的茶几桌面。 来吧，交代一下暴风那边你掌握多少料。 料不少，但没有任何证据。至少他在我面前杀过一个人，画面竟是是他安排的，手攥着起码半个市的白粉生意。这些罪随便一条也够暴风死一次的了，奈何他就是死不了。反而那些跟他对着干的基本上都不喘气了。 乔家承认郭林是有点本事，至少他是自己看过的警察里最有脑子身手也最好的一个。但这些在暴风那里大概连战斗值都刷不上，他俩是上一个死一个，一对上死一双。 黑豹这笔账我自己会算，至于剩下那两个，你最好还是别自作聪明。 他这并不是在跟郭林讨论或者商量，而是下了个通知。郭林并不意外他这种态度。 那你打算怎么跟黑豹算账？ 这就不需要跟你汇报了吧，我也有我解决办法的方式，总不会让劈鬼死得那么憋屈。就冲着那几年的老大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 你的报仇方式不是自己动手就是找人动手，无论是哪一个我都会抓你。 操，之前还说出钱给我开店呢，啊，这脸翻得够快的。所以说呀，男人的承诺多数都是放屁，警察的承诺尤其不靠谱。 我一早就说过，只要有一天你迈出阁，我就一定会抓你。钱我给你留着，你能出来我等你开店，你出不来我就烧给你。 我呸，念着我点好行吗？ 分不清听到郭林这几句话心里是什么滋味。乔家逃避地闭上眼睛。 你呀，还是先顾着你自己吧， 都不知道还能喘几天气，少操这些闲心。 就算只有三个月，我也总还有些事可以做。何况，我不至于只剩三个月。 我发觉你是真不怕死。 是个人谁都怕死，不过是个人也都会死。